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从北京暗地传来的消息，康熙皇帝已是全好无望，人人心里都在盘算着自己日后的去路，巴望着皇帝早定国事，将皇储指明，免去自己忧思徘徊之劳。十四阿哥更急得像锁在柱子上的猴一样，抓耳挠腮的没个理会处，想独身进京，又怕丢了兵权，留在军中又怕印嗣在京做手脚，人死了来个密不发丧。因此从宿州到北京的黄土驿道上，每隔4个时辰就有大将军王的流星报马往来于京都大营之间。北京万一有事儿，远在3000里之外的印提不出4天就能了如指掌。过了5月，朝廷又出底报说御体稍安，接着便有旨严令各地官员不得分传谣言，命各省总督巡抚分批进京面圣请安。既然叫见面，皇帝的身体自然已经好转了，人们一口气没透过来，便接到停机，王善党父胤禛至死不悟，着革去文华殿大学士、太子太傅之衔，发往乌拉打生军前效力。念其年迈，着由其长子代父前往。这道圣旨有可呀，接踵而来的便震动朝野，泉州府永春、德化2县聚众2000，竖旗放炮一案，镇元有旨，此等人原非盗贼，因岁欠罚食，不得已行之耳，遣部院大臣侍卫前往招安即可。尚书房大臣马齐处置乖妞，擅自批文进剿，不但守贼陈武兴逃逸，斩杀80余名裹挟之民，着 革去马齐，领侍卫、内大臣、太子太保、文渊阁大学士职衔，交部易处。人们吃惊之余，又接上谕。尚书房大臣张廷玉随侍多年，并无善政建议，去岁朕下诏求言，依锦奏将节赋首节岁龄由50改为45，敷衍搪塞，事主不成，本应严议，念其除此之外尚无大过，着降两级处分，暂留上书房行走。人们没有惊醒过来，诏旨又下了。方苞系布衣如生，一介微寒，简拔振策，受恩深重，本应精白乃心，专程效命于君，乃方苞希求恩荣，不安于位，交结外官，通连阿哥，品行甚属不端，念一年老免于处分，赐金还乡，交地方官严加约束。这接二连三的诏谕，楚将的都是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物，事先既无朕诏，事后也无意见征询，连督察院的都御史、副都御史都闹了个手忙脚乱。平日遇到这类事儿，照例的都是随声附和，弹劾奏章一拥而上，但这一次出奇的平静，除了奉旨行事，竟无一人写折子凑趣儿。其实啊，倒也不是人们忘了送声了，凭空的一个一个积雷在人们头顶击下，全都打懵了，谁都怕拍马拍到马蹄子上，弄得自己四脚朝天。过了七月节，北京城凉风乍起，秋树叶老色浓，早已经无事可干的胤禛接到谕旨，免去了内务府差事和监管刑户二部的职分，强压着心头慌乱，胤禛从容进园请安，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雍和宫，却见万福堂前檐下摆着一坛又一坛未起封的福州老烧缸，还有十几篓子福菊码在堂前老秋树下，一眼瞥见戴铎在万福堂和文爵对局，庆音和乌思道在旁观战，便夺了过去。见他进来，除了乌思道几个人忙都起身相迎，戴铎忙抢上一步跪了磕头：“奴才戴铎叩见主子。”胤禛瞟了一眼外头的礼物，一拍手坐了，接过长随递过的茶呷了一口，淡淡的问道：“回来了，几时到的？”戴铎外任几年，吃得又黑又胖，脸上放光，短粗的身材裹着一身黑缎夹袍，透着一身的精悍气。因见胤禛一脸的不快，小心的答道：“哎，奴才昨儿回来的，尊主子信你的吩咐，没敢先回府拜见，先去畅春园给万岁请安，只问了几句就回来了。今儿一早进来，也已经出去了。”说着呈上礼单，胤禛接过略看了一眼，便撂在了一边，略一顿，发作道：“天下至无情无义的，要算你戴铎兄弟二人，年年节节就用这些东西搪塞我，每次来信不是空穷就是叫苦，好没意思。你真是穷到了这个地步了吧？酒我素来不吃，没有长熟的橘子，捂熟了怎么用啊？你还拉出去到市上卖了，回去的盘缠也省了我赏了。”戴铎一声没敢言语，只低头听他训斥。乌思道笑道：“ 四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就发脾气，内务府和部里的差事不顺心呐。胤禛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差事撤了，正好无事一身轻，难道我不会享福吗？你们看看这份底报，昨儿是游明堂，今儿是施世伦、赵申乔，全都革职拿问，真有点树倒猢狲散的样子，也不管人寒心不寒心。外头风言说万岁风靡了，我日日见他倒不像，只这样料理朝政，这还了得吗？他发泄了一阵，心绪略好了一点，看着戴铎：“哎，你主子心绪坏透了，数了你几句，你别怪。 哎，奴才怎敢呢？主子教训是为奴才好。再说了，主子不发作奴才，又发作谁去呢？” 吴思道看了看底报，轻轻的放下。四爷，您就为这个不欢喜吗？恕我直言呐，您真得好好参详一下万岁的帝王新书啊。万岁这是在预备后事啊。龙体欠安，他已经自知不起，阿哥们逐鹿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，八爷防着你，再防着十四爷，十四爷拥兵自重，单等万岁宴驾，他兵临城下与八爷较量，你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凡触落的都是能源干力，这些人陷于党争，与将来朝局不利呀。辅错了人，新主登基难免大开杀戒，辅对了人又容易事功交主，难以驾驭，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监押保护了，新主登基一纸赦书立地，就成就了新皇帝，得用臣子。万岁这一计虽苦，也算菩萨心肠啊。几句话说的胤禛心头一亮，王善明明是保的自己，处将旨意里却说他党父胤禛，他一直苦思不得其解，如今也若明若暗的有了答案。苦思良久，胤禛叹道：“哎，虽说好，毕竟酷了点儿。我讲究以诚待人，什么事都逃不过个礼字。昨儿鄂伦岱见我，他虽赦了，仍旧不服。60年大庆，不知是八爷还是十四爷。”弄了一只死鹰献了，居然没有处分，要放我身上，不定如今在哪一层地狱里呢。万岁不查八爷十四爷有他的道理，这一条已足证，万岁龙心限定，四爷大位已定啊。吴思道架起拐杖，在众目睽睽注视下缓缓踱着。如今限定八爷或十四爷，如此之事，岂有不查之理呀？胤禛一边听一边出神，半晌才说：“就算如此，像这样欺君罔上、全无人心的逆子也应该查办。”四爷只要平心一想，自然就明白了。 不能查呀，这是弑君犯上，是造孽，我敢断定是八爷所为。十四爷率十万精锐在外，如果彻查他，正好给他清君侧的口实，八爷在这边联络呼应，立时就是天下大乱。如果查办八爷，礼物又是十四爷的，他叫起撞天渠来，九爷十爷推波助澜，利弊萧墙祸起，恐怕万岁想善终都难呐。如果大局稳，对四爷有利；大局乱，与八爷有利呀。十四爷更盼八爷和四爷打个平手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万岁的病如果能好，自然是好。眼见无常破命，灯干油尽，怎么经得起这么一场风波呢？所以这一次八爷虽走的是险棋，却是瞧准了才走的，他要的就是一个乱字。听着乌斯道侃侃而言，句句鞭辟入里，胤禛陡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与恐惧。此人精明到这份上，将来怎么驾驭呢？他闪了乌斯道一眼，柔和地叹道：“胜读十年书啊，他既要乱，我当然要稳呐。哼，朝局不要四爷操心，万岁身边文有张廷玉，武有武丹，是够使的啦。十七爷和西山绿营管带有救生亲仪，由十七爷去稳西山。丰台大营的军官一半是十三爷使出来的，但主官程文运却是八爷的死党，最可虑的是九门提督隆科多，此人论起来四爷还该叫他一声舅舅，但他是童家的人，满门和八爷交情极深，十三爷不出狱牢，就算传位给你，你也坐不住啊。十三爷但出牢狱，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，四爷你只要先发制人，出其不意，局面翻转也未可知。所以目下情势未可乐观呐。胤禛咬着牙想了想，我这就去请旨射出十三弟来。十三爷这会子出来只会弄乱了局，万岁也未必就准你的奏。说句难听话，以四爷在内务府经营多年，到时候就是矫诏射他也不是难事。至此众人才都松了一口气。戴铎便问：“四爷，这次回来见那院里少了四五个熟人，高福也没见，四爷差他出去了吗？”“不错。”胤禛阴狠的一笑，看了看周用成：“哼，我差他们到鬼门关去了，没天理的混账王八，我是何等样人，为了一个臭婊子加上八千两银子，他就敢卖主。”说这话心里却掂量着隆科多，便传过话来说张中堂在畅春园淡宁居请大人过去，因命叫赶往园中。作为九门提督，在北京算不上很大的官，和顺天府一样，上头 压着直隶巡抚和直隶总督，比之御林军善普营还差着一档呢。但步军统领衙门辖着京师、德胜、安定、正阳、崇文、宣武、朝阳、阜城、东直和西直门的官房，俗称九门提督，统兵近20000。除了丰台大营，是京师军权最重的。因平素和尚书房来往极少，也没有直接回话的力，隆科多很迟疑了一阵，犹豫着是否先去一趟连亲王府，再进园子。轿子向东走了一箭之地，隆科多又改了主意，又折向西，在园门口地牌子进淡宁居。张廷玉见他进来，起身笑道：“主君呐，真难为你了。正所谓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呐。张中堂，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。你要先见八爷，这会子地牌子也进不来，明日照下。”你也就不是什么九门提督了，祸福荣辱存乎一念之中，所以我说你苦海回头。隆科多这才明白，这个颁布岛宰相时时掌握着自己的一行一动，脑门上顿时冒出细汗，口中却说：“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明白。”少时你就明白了，跟我来吧。隆科多呆呆地点了点头，跟着张廷玉出来。早有行年带着两个太监接引，学过淡宁居向北，但见淡宁居月洞门北一带并无宫殿房舍，一色的常青藤、昌树、葡萄和蔷薇、刺儿梅，万千球节搭成花洞，两边花篱外都是丛丛的灌木，阴森森、碧悠悠，遮天蔽日，四周静得鸦雀无声，只草间偶有秋虫蛐蛐，听来反而更使人有一种寂寥和神秘的感觉。隆科多一路寻思着张廷玉方才的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中堂，您到底要带我到哪里去呀？”张廷玉没有答话，带着又走了一箭之地，却见前头豁然明朗，闪进一条土墙，上头爬满了牵牛花、爬山虎和何首乌，扩大的院落房舍都是黄毛结顶的草房，木窗竹篱毫无富贵之相，宽敞的大车门斗上悬着一块泥金匾额，上头写着穷庐两个大字，却是御笔。隆科多正惊一见，见白发苍苍的武丹从里头出来，穿着九蟒五爪的袍子，外头套着黄马褂，珊瑚顶子后还拖着一只翠金交辉的孔雀花翎。见了张廷玉便笑道：“请吧。”因见隆科多要行参礼，又说：“主子在里头敬赦，你不要大呼小叫的行礼了。万岁爷住在这里。”张廷玉一笑：“对了，这是园中之园，宫中之宫，连马骑都没福来这里呢。今儿万岁精神稍好，单独召见你，你好造化。”隆科多傻子似的跟着张廷玉进来，更是吃了一惊，站在门口迎候的竟是早已颁旨申斥、赐金还乡、教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布衣宰相方苞。隆科多张大了嘴，刚说了一句“

见康熙毫无反应，又近前一步，小心翼翼地叫道：“万岁，步军统领隆科多奉旨见驾，已经给您请过安了。” 康熙的喉结动了一下，睁开昏冒的眼，直直地盯着隆科多，半晌吃力地说道：“ 起来，赐座，上茶。” 隆科多慢慢起身，斜牵着屁股坐了，温声地说道：“半年没见主子，龙颜憔悴至此，真出奴才意外。”说着竟动了情，眼圈一红，离了奏对套语，哽咽着嗓子说道：“ 这是怎么的了？叫人心里发酸。奴才自幼跟着皇上，几曾见过主子这样来着。” 他动了真情了，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。张廷玉在旁皱眉说道：“隆科多，你这都是些什么话呀？”“ 恒臣呐，这是他的真情，到此田地，朕愿意听听。太医和你们日日都说朕的病不相干，朕自己心里有数，没多少日子了。哎，玄烨呀，你也有今日吗？” 几句话说的方苞和张廷玉也落下泪来，唏嘘良久，康熙又说：“ 生死常理，明达之人不会，但今日不是难过的时候，朕想趁着心里清明，把大事定下来。隆科多，你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？” 隆科多忙欠身答道：“ 奴才不知。” 康熙看了看张廷玉：“ 你给他宣召。” 张廷玉躬身答应一声，南面而立，待隆科多跪好。 隆科多跪听，这是圣上的遗诏。 诈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隆科多本系微末小臣，以前上书房大臣同国维之事简在台阁，乃敢交通八阿哥印寺，图为不轨，谋求非分恩荣，着即赐死。钦此。 隆科多万万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封诏旨，惊得身上一颤，冷汗蓦地浸出额角，睁着看了看默然望着天棚的康熙，嘴唇剧烈地抖了一下，轻叹一声，叩头道：“ 奴才领旨谢恩。” 方苞在旁问道：“ 你有什么可辩之处吗？”“ 奴才在同族中压抑多年，并不得意，与八阿哥过从稍密是有的，并无图谋不轨的情势啊，请万岁圣鉴。” 康熙略一点头：“ 还有一份诏书，读。” 张廷玉又展开一份诏书：“ 方才遗诏由我处置，你如奉诏尽职，这份遗诏由武丹、张五哥、刘铁成和德愣泰我们五个人合意焚毁。这一份遗诏在主子万年之后宣布， 隆科多随朕积30年，奉旨为谨，可托大事，着即进封领侍卫、内大臣、太子太保、尚书房大臣，赐爵一等功，钦此。两道截然相反的遗诏同时宣读，隆科多惊呆了，吓懵了，直挺挺跪着，竟忘了谢恩了。康熙侧转身，温和地看着隆科多，语气多少带着点心酸。这是没法子的事啊，朕英雄一世，不想败在儿子手里，舐犊之情又在所难免，想来想去只好将生死二字都赐给你，由你自己选。这样的诏书，张廷玉他们也都有两份，确保朕的遗愿不致空落，机械变诈，人人不为，朕为德不足，都是被形势逼出来的。隆科多，你当谅朕的苦心。 奴才明白。 隆科多深深叩下头去，其实他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江湖盆，什么滋味都有，什么也不明白。康熙仿佛不胜感慨，你不明白，你跪得近一点，朕告诉你，冯宝啊，把木柜里那件东西取出来。方苞答应着，抖着手开了柜子，取出一个镀了金的黄漆葫芦，交给了康熙。康熙一手拿着葫芦，一手抚着隆科多的背。你在佟家受压，朕了如指掌。其实你不知道，真正压你的是朕。朕要提拔你，佟国维能拦得住吗？ 万岁！ 听朕说，佟家世受国恩，朕的生母也是佟家的人，原指望佟国维不负朕望，做一代名相。料不到他陷到阿哥党争里不能自拔，朕所以恨他，又不杀他，也正为如此啊。你虽对佟国维有戏，其实心里也怨朕，以为朕忘了你是吗？ 奴才不敢。 不敢言是真的，不敢想就未必了。小垛子啊，你看看这个葫芦，这是当年科不多之意，我们主奴二人突围出来，在戈壁瀚海跋涉时留下来的，就这么一葫芦水支撑了3天，你喝的马尿，朕喝水，只一个高粱面窝头，朕掰给你一块，你没舍得吃，吃的是枣根，到朕饿极了，你又给了朕。隆科多泪如泉涌，哽了一下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。康熙蔚然道：“ 即日重耳出亡，路上乏粮，他的臣子介子推割骨啖军，重耳复位为君，却忘掉了他。你有介子推的风节，朕却不学晋文公，这葫芦打过仗，朕就收了起来，漆了黄漆，镀了真金，置之案头十常把玩，却一直没有提你的官，升你的职。不是你差事办得不好，是朕有意压着。一来你能历练些事，二来朕也能看看你的品行气量。昔日从政的你是年岁最小的一个，朕要把你留给儿孙用，官升得太大不成啊。他说着已经是老泪纵横，隆科多已经哭倒在地，张廷玉和方苞也自黯然神伤。朕今日说透这个，其实就是托孤啊。尽你的职，封你顾命大臣，要你宣布朕的传位遗诏。你思量前后，朕不重你爱你，能这样做吗？朕难道连个宣布遗诏的人也寻不来吗？说至此，隆科多已经是伏地大痛，浑身抽搐着，颤抖着，一句话也回不出来。康熙拭泪，说的是朕成全你，你也要成全朕呐。你好生做个忠良贤能的名臣，也就不枉了朕栽培你几十年的苦心了。说罢，他觉得有点气短，略一喘息，迟然说道：朕太劳神了，你们商议吧，朕在这里听着。隆科多灵涕说道：主子高厚之恩，就是把奴才磨成粉也报答不了啊，多余的话奴才一句也不说，自今而始，就算奴才死期已至，只有忠贞至死不负圣恩，或可报皇上隆恩万一呀。他哭得脸色黄中透白，噎着气儿起身道：横人大人，临高先生，请安排吧。张廷玉请隆科多坐了，方苞早抱着半尺厚一摞文卷过来。这是皇上八年来口授的语录，我已经润色腾清，题名圣武纪，今日交给恒臣，将来由恒臣宣誓。张廷玉见隆科多发怔，遗诏共是两份，一份就是圣武纪，略陈皇上一生功业，还有垂示子孙的圣训；一份是传位遗诏，由你宣读，和张五哥、德楞泰会同开阅。三人语语而谈，康熙起先还闭目静听，渐渐的声音变得浑浊而遥远，他沉沉的睡着了。 隆科多回到步军统领衙门，已过有证失败。早晨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，但他却半点不饿。这骤然加在身上的使命，火一样焚烧着他，满腹的激动、兴奋、喜悦和期望，还带着一丝怅惘和哀伤，全然无法解释，无法平静。急着鞋在牵押房里踱了几步，叫过书房军务比贴士来说道：“ 我写两份手谕，你这就发出去。” 说吧，走至案前提笔疾书，着中军护营，接管原卫戍朝应门、齐化门、东直门、石棚、正蓝旗驻守军事，此令。想了想，又写了一张，调宣武门内绿营，移防北安定门，此令。那笔贴士接了手谕，说道：“明白，卑职这就去办，请军门示下，朝阳门援助军移防何处啊？” 你告诉他们马管带，不要惊动城里百姓，后半夜带东三门兵士进城，护卫我的中军，所有调防军队不得惊扰百姓。扎！ 那笔贴士答应一声，还没出门，便听外头有人禀道：“ 礼部员外郎党逢恩求见。” 党逢恩是九阿哥印堂的门下，又是自己老上司党务里的公子，平素急来往的忍熟的。隆科多略一沉吟：“ 啊，你先把手谕留下，半个时辰后来取。”“ 请党先生。” 一时便听脚步坨坨，党逢恩布鞋青衫飘然而入。隆科多笑道：“ 什么风吹得你来呀？你是越活越潇洒了，这五柳长髯真叫人羡煞，换了道装活脱一个吕洞宾呐。”“ 我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。” 党逢恩嘻嘻地笑道，进来入座，两个人寒暄笑语几句，隆科多便命人回避了。“ 啊，八爷叫你来的。” 党逢恩端着茶碗沉吟片刻：“ 是九爷。昨晚上九爷和八爷合计了一夜，叫我来问你一个实底儿。” 隆科多佯装一怔：“ 什么合计的？上次你来我已经说过，九门提督府不用操心嘛。”“ 哎，八爷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丰台大营管畅春园，你管九城，到时候一声动手，城里所有亲王辈的贝子府由你护持控制，怕的是有人先发制人，所以八爷府的护卫重担就要落在你老兄肩头了。丰台大营十三爷的旧部不少，如果程文运弹压不住，恐怕还得动用你的人马呀。” 隆科多松弛地向后一靠：“ 好大的东风啊！我也直说了，我的兵不能出城，否则二十几家城里的王爷府就难以控制。就是八爷亲自召见，我也只能这样说。”“ 很好，八爷也虑到这里了。你去忠于八爷，万一丰台兵变怎么办呢？八爷叫我问问你。”“ 不 会有那种事，万一出事，还有西山锐剑营呢。我今夜已下令，调我的中军保护八爷，调绿营兵控制四爷。只要八爷在我这里，丰台闹塌了天，他们一兵一卒休想进城。说罢，将两份手谕就桌上推给了党冯恩。党冯恩看了看手谕，背着灯烛，他眼睛鬼火似的灼然生光。你真是个绝色，明晚九爷十爷请你面谈，已经内定你是兵部尚书。 兵部尚书？ 隆科多几乎笑出来，忍住了，豁得起身。 倪兵九爷，官我是不要的，但愿我家童老爷子当政，少挤兑我一点，足感厚爱了。 送客出去，隆科多看了看案上的两封手谕，脸上露出一丝冷笑，大声说道： 来人呐！ 连冬起酒算是进入岁中，北京人最讲究过冬至，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。年年此时，媳妇归宁的要赶回婆家，迎喜神，做结饭，包饺子，砧板剁的通街山下，亲朋好友提筐携盒，骑驴的，坐车的，乘轿的，步行的，不绝于道，互相馈赠点心食物，最是红火热闹的一个节了。但康熙六十一年恰遇了严寒多雪，似乎交十月以来天就没怎么晴过，狂暴的西北风卷着雪，一团团一块块裹着悬着飘着，没完没了的只是个下。人们能不出门的就不出门，能不走动的便不走动了，只苦了一等小买卖人家，做饴糖的，卖冬春米的，酿窖花酒的，送乳酪的，起荡鱼的，街上连个鬼影子也不见，哪里来的生意啊？老年人都说这是天在哭，康熙老佛爷要归西了，普天之下要戴孝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下夜风云波，要发生